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八十集。那人是风楼城。女老师临时接到举报，才赶来学校。秦冉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让她有点烦，直接开口问：“ 风楼城是谁？你现在能联系到他？你为什么晚上要见？”“ 你说的是我想的那个风楼城。” 女老师一句话还没说完，教导主任就站起来。“不然呢？”秦冉点点头，声音无波无澜的，但很有礼貌。“ 我知道了。” 教导主任看了秦冉一会儿，面色变了变。“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，你先回班级吧。”“ 主任，你怎么这就让他离开了？” 女老师不太理解，却也不敢在教导主任面前放肆，只是语气显然不太好。教导主任看着秦冉的背影，若有所思，听着女老师的话，他眯了眯眼，语气有些和缓。“ 不让他离开，你预备把他怎么办？”“ 肯定要叫家长通报批评，这不是影响我们的风气吗？”“ 通报批评？” 教导主任似乎是笑了笑，然后点点头。“ 连着风楼城一起批评？”“ 他那种人必定也是社会上的人渣。” 女老师想想那帖子上形容的，不由皱眉。“ 为什么不能批评？”“ 行啊。” 教导主任理理自己的衣服，微微笑着。“ 你去批评，你把咱们是第一家族的家主挂在咱们学校论坛，点名批评，你厉害呀，可以啊。” 说完之后，教导主任也不理会他了，侧身跟另一个男老师说话：“ 这件事你去处理，图片刚放出来，事情影响不大。秦冉年纪轻轻的，别被影响了。帖子全都给我删了。” 教导主任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是那种没有眼光的人。从秦冉一开始落落大方的样子，他就不觉得有什么猫腻，更别说对方是风楼城，这件事秦冉不会随便开玩笑。男老师应声，连忙拿出手机联系其他人。教导主任点点头，直接离开办公室。女老师待在原地，有些懵逼地看着男老师。“ 刚刚主任说什么风家？”“ 啊，你上网看看，或者你晚上打开本地新闻，有可能会听到或者看到他。” 男老师说完电话，朝他笑了笑。“ 风家你听说过吧？风家家主的名字应该挺好找的。” 女老师张了张嘴。风楼城这个名字放在云城最顶尖的阶层上鼎鼎有名，可是像他这种小市民，每天就扳着手指过日子，哪里还会关注云城大事，关注云城大佬有哪些呢？又哪里会关注本市掌权家族的族长是哪一位，他叫什么？尤其风家这个位子距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，他平日里根本接触不到，自然没有想过要关注这些，更不知道风家家主的名字是风楼城。他刚刚要做什么来着？把秦冉跟风楼城一起批评。男老师还在跟一群管理贴吧的人说着什么，但女老师已经没有心思去听了，坐在凳子上，背上一阵湿冷。傍晚，秦冉去校医室换药。最近几天，戚成军一直停留在校医室，成军好像也挺忙的。秦冉换好药之后，几个人在低声探讨什么，程木刻意压低了声音，让人听不到。秦冉就坐在角落里，拿了台他们不用的电脑，在鼓捣什么。“ 秦小冉，要喝水吗？” 陆昭颖举着个杯子靠在桌边问他。秦冉眯眼摇了摇头，“不用。”“ 你在干什么？” 陆昭颖端了杯水过来，有些好奇。秦冉咬着嘴里的棒棒糖，看着电脑上最后显示出来的 ID， 又按了一下，画面瞬间成了游戏页面。他微微笑，游戏。陆兆颖笑了笑， 你也玩九州游啊？看比赛吗？ 嗯。秦然咬碎棒棒糖，含糊的点点头。 那你肯定知道 OST 的阳神杨飞，他很厉害。他不是刚赢了冠军吗？下个月在云城有一场季后赛，这个票一般人花钱都买不到。我有个朋友认识他们，到时候带你去见他。 他一副你快感谢我的样子。秦冉瞥他一眼，沉默了一下。哦，陆兆颖摸摸下巴，寻思着这姑娘怎么跟他认识的其他杨飞女粉不一样的。九州游遍布全球，杨飞是第一个打出国内扬名国外的选手，意气少年一飞冲天，不仅仅在国内深受九州游粉喜欢，就连国外都有他的后援会。最近两年，九州游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属于阳神。就连陆兆颖都挺喜欢的，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权去拿票。秦冉这表现，他不会是个假粉吧？另一边，因为校园帖子出现的莫名其妙，删除的也莫名其妙。发帖子的人总是不停地发，但也总被不停地删。因为是放假期间，除了少数一些人，知道的并不多。星期一早上，秦冉从宿舍床上爬起来，就看到床边放着的一盆绿植。他朝林思然床上看了看，林思然已经爬起来了。秦冉眯了眯眼，洗了脸之后才去班级。一上午过后，秦宇来到学生会。学校的贴吧是学生会的一行人管的。 学姐好。 学生会的人都是认识秦宇的，一个个都非常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。秦宇点点头，来到技术部，闲聊了几句之后，才无意地说道： 我有个朋友好几个帖子都无缘无故被删除了，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 学校的贴吧其实都是散养状态，负责这件事的人一听秦宇的话，大概就知道秦宇说的是什么了。 你是说关于某个包养帖？ 他压低声音。秦宇点点头，眸光闪烁，也放低了声音。 有什么内情啊？怎么突然删了？是因为对学校影响不好？ 不是，这件事总之你不要管。 负责人一脸神秘。 为什么？ 负责人叹了一声，小声开口。 你知道这件事的当事人是谁吗？ 秦宇不太在意，他哪里知道秦冉认识的什么人呢？不过还是下意识地问道： 谁？ 云城大佬封家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